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2节：负他祸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这一节呢，说了两桩事情。这个负是欠的意思啊，像这个借钱不还，凡是借别人的器用啊。器皿用具，这个没有偿还的意愿，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呢，都是属于偷盗的业行。佛家讲偷盗范围非常的广泛，而古德呢，跟我们说明这个盗戒叫不逾矩，这个意思非常的完备，凡是有主之物，无论你用什么手段得到，主人没有答应给你，你得到的都叫做偷盗，都属于这条戒律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们向人借东西，借钱也好，借物品也好，这主人同意借给我们的，不是给予我们的啊，借给我们呢，那将来一定要奉还的。如果没有还的心，这个心就是盗心，也是犯偷盗之罪。如果说是借人的财物不想还呢，还希望他早死，这个罪过就更大了。佛在经上说，生这种心的人已经是畜生了，来生的果报比堕恶道。所以世间人眼光很浅，只看到眼前的小利，不知道后患无穷。畜生堕落到畜生道容易呀，要想在畜生道再回来做人，可就难了。原因在哪里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畜生道的业因虽然很复杂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愚痴。诸位想想欠人财物不想还，这个心就是很愚痴再要咒人死， 愚痴到极处，所以堕落到畜生道，畜生的愚痴要跟人比呀，要超过很多倍。越是低级的动物，愚痴越严重。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祇树节骨眼，孤独院修房子，节骨眼修房子。那么佛跟几个弟子们在一起。看到地上啊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就笑笑，弟子们在旁边看到佛笑着一窝蚂蚁，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为什么要笑他？佛就告诉大家，这一窝蚂蚁，七尊佛。出世都过去了，他还没有立蚂蚁身。我们就不说多吧，一尊佛是三个阿僧祇劫吧，七尊佛是21个阿僧祇劫，他还没有立蚂蚁身，不是受他说他寿命长，蚂蚁死了，来生还做蚂蚁。这个道理。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什么原因呢？过分的执着，他执着那个身就是自己，所以永远换不了第二个身体。执着那个窝是他的老家，永远不离开他这个处所，死了以后投胎还投在这个蚂蚁里头。这真是愚痴到了极处啊！所以佛在《大小乘一切经论》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能体会，要知道佛的苦口婆心、三恶道、意如。而难除，这是事实真相啊！很容易堕三恶道，三恶道的业因贪嗔痴啊。所以佛教我们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目的在哪里？不堕恶道。所以人一定要守住人的本分，人的根本，人的根本是什么呢？在佛家是五戒，在儒家是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个是人道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把基本条件呢失掉了，来生决定不能得人身。诸位要晓得，我们这一生能得人身，是过去生中修的有这个条件。这一生当中，遇到了缘。父母跟我们有缘呢，父母是于正上缘呢，真正到人道投生是过去生中的业因，五戒十善的业因呢，所以到人道来不错但是我们这一次到人道来就相当不幸。什么原因呢？社会环境不好， 没人教我们。啊，古时候确确实实，啊，诸位，你读这个《礼记·清华录》就晓得。啊，《礼记》这部书，要以现代的学术界来看呢，它是属于杂志。啊，古老的时候啊，那一本杂志，里面记的东西很琐碎，啊，很多，啊，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杂志。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人生活状况、文武制度。啊，你看看古人多么重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啊，纵然从前人念书的机会比较少，有很多父母不认识字，但是他受到社会上一代的这个教育的熏陶，他懂得做人的道理，他懂得了给儿女做一个好榜样。啊，基本的圣贤教诲，物能无常，他懂。啊，物能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你一定要认识清楚。无常是基本做人的道理。啊，第一个是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念过书的也懂得，啊，他也能把这几句话记住，啊，对待任何人，他会想设身处地的想，我这样对待别人，人家愿不愿意接受？啊，人家不能接受的，我们就不可以做。啊，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不能接受，我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对人。啊，一是为社会、为别人服务，不求报偿的。我们今天讲尽义务啊。啊，我们这个道场有许多义工，啊，来为道场服务，为大家服务，啊，不求报酬的。啊，礼是有分寸，有节制，啊，自卑而尊人呐。知就是今天讲的理智，而不是感情。感情里面过失就太多了。啊，凡事它有理性的。啊，最后这是讲信用。啊，人无信而不立。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做人的道理，啊，这五个字总要守住，啊，所以在从前古老的那个时代，无论念过书没念过书，识字不识字，都懂得这个道理，而且都能够遵守，啊，所以社会安定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 物质文明有了大幅度的进步，可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知道了。啊，道德呢？啊，更是疏忽了，甚至于遗忘了。尤其现在社会所提倡的竞争，竞争呢，这一争，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啊，后人写历史，写这个时代是乱世啊。人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所以今天我们念这一段啊，可以说这是社会上常常见的，许许多多人都是这么一个心态啊。我们要晓得这样的心态后果不堪设想啊！用这个偷盗的心，这个人哪里能发财呢？哪里能过幸福的生活呢？不可能的事情。啊，第二章，甘求不遂呀，便生仇恨。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常见的啊，有事要求人帮忙，别人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你就生怨恨了。这个注解里头给我们提示的很好啊。我把这一段念一念。甘求，指一切大小之事，凡有啊有甘恳求托于人者，皆是。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泛。不遂呢，不如意啊。啊，你求人帮助，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于是你就咒他，诅咒他，你就恨他。这个是自己造罪业。啊，后面这一段，君子大礼安命，岂肯向人甘求。这是个明理的人，明理的人呢，真的，一生自己纵然穷困潦倒到极处，自己晓得这自作自受，也不会去求人。能够安心随缘，知命乐天呐！啊，纵然有不得已的时候要求人，人家肯帮助，很感激。人家不肯帮助是他的本分。 决定不可以有怨恨之心。如果稍稍有怨恨之心，古人说这是小人啊，不是君子。什么叫君子？明理的人叫君子。小人说迷惑颠倒，不懂道理啊。怎么可以责怪于人呢？学佛的人更不可以有这种念头。如果有这样的念头，他不是一个学佛人。他对于佛法，对于佛陀的教诲，根本就没有能够理解。咱不要说做了，佛所讲的这些教诲他不懂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看佛菩萨，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我人？诸位都念过《金刚经》，《金刚经》里头有个例子，割礼王割截身体。《金刚经》里面说的很简单，这一段公案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忍辱仙人是释迦牟尼佛前世没有成佛之前，在修学过程当中修忍辱波罗蜜大家称他做忍辱仙人割礼王，割礼是梵语翻成中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常讲无道之君呐，暴君呐，横暴而不讲理的。忍辱仙人没什么过失，将他凌迟处死。仙人对他有没有咒恨呢？没有，不但没有咒恨。而且非常感激感激什么呢？感激他这种心态，自己能忍受得了这是忍辱波罗蜜圆满之相我们明白了，如果没有割礼王这种横蛮无理，加给他这种是最严厉的侮辱，怎么知道他忍辱的功夫呢？这等于考试一样他能忍，丝毫怨恨的念头都没有，而且还发愿将来成佛第一个要度他所以世尊成佛第一个度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就是当时的割礼王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他说的话兑现了，成佛第一个度他。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人生在世决定不要给别人结怨 给别人结怨，错了。啊，别人纵然对你不满意，啊，侮辱你，回报你，啊，陷害你，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这是过去生中造的业报啊，过去造的不善业。今生受的果报，欢喜接受，这报就报掉了，没有一丝毫怨恨之心，戒就戒掉了，就化解了，这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有一念心不平，这个戒还在，没解开。每一节课将来还要报啊，所谓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多可怕啊！我们学佛最低限度的受用要能够获得，这是最低限度的受用。我明白了，所有一切冤亲债主加给我种种不如意，我都欢喜承受，恭敬赞叹。啊，我们长戒了。啊，也成就自己忍辱行啊。啊，六度忍辱度到哪里修啊？就在这个境界里面修，所以那些人是我忍辱波罗蜜的老师啊，是我修忍辱度的善知识啊。啊，我们恭敬感激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有丝毫怨恨之心？啊，这是我们的佛法真实受用。我们要明了，要理解，啊，使我们自己一生都能生活在感恩之中，啊，我们的道义就不难成就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